听见经典。北京时间19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FM98.2兆赫 ，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。 最热、最新、最好听， 正在更新数据，请稍后。 9, 8, 2，更新成功，已为您打开 FM98.2。 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怎么能孤单？ 我们在青春里遇见，写下纯白诗。

记住，风再大吹不走祝福。雨过了就有路，像那年看日出，你牵着我穿过了雾，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。虽然一个人我并不孤独，在心中你陪我看每一个日出。 And Meghan Trainor, More Than Friends.

曾告诉我他怎样找你生命的意义，却又在何时何地再与他失之交臂。也许那是曾经你在生活之余的记忆，只是时间的纷纷灿烂光转眼迷离，迷失森林的踪迹，跟随着风飘移，还会不会再找到梦想里的痕迹。 撞击像你的脚步走走停停， 酸甜透明夹心味道排列整齐，等你的选择雕刻下印记， 像冬天的冷意，笨拙的心情小心翼翼， 天边小心的雨，街角的咖啡厅挂满了掌心温柔的清晰， 看你眼睛心跳的频率就像是距离， 明明在靠近，整颗心却越到北极， 玻璃糖盒子里的关心，被选中的游戏，透明的爱意，就布满了水晶，熙熙攘攘人群和身边的你，找不出原因，三心二意，奇怪如此着迷，小声的指引。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。 蝴蝶停住指尖，风吹乱发辫， 亲吻侧脸，想你在身边， 寂寞星空潋滟，是对谁留恋，激动的心沉淀，谁还听得见，

见身后的人是你。 原来无能，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，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。我甘心啊，或许心痛啊。原来无能，其实过的日子也还可以。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，他们都有我心。